离高也有求能及，靠近来个自己感动，和你过呀和你拉能红尘来，和那你借我进出我独立能够把它断细看，更难过呀更难打破孤独，나는어디로가걸까내가알지도못하는곳에숨겨진채떨궈진채있나 여전히 한번 살다가 살다가 죽어.